OK， 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OK，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检视，教会的性质，按照我们的领受，你对教会的心意是如何？今天我们特别看，教会的历史，也是我们的根基。就求你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也就有合一的心态看自己，而不是骄傲，而是认知我们是领受传承，也应该有所谦卑，却是领受恩典的人，领受恩典的教会。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我们今天就上两次，好像是两次还是三次，都是好像是引言的部分。今天是我们就直接看Daniel High 他的这本书的第一章，先从教会的历史检视我们的身份，什么是改革宗教会，我们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从真空中蹦出来的，虽然有的时候在台湾也许会觉得什么是改革宗教会，从哪听过浸信会，我听过召会，我听过贵格会什么，但改革宗教会这从哪里来的。在这本书里面 Daniel Hyde 他有收录一个名言， Cicero 一个哲学家，古代哲学家，希腊哲学家的名言，他应该也是一个政治家吧，他说如果你对你自己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你永远不会长大。一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有所成长，你就必须知道你是从哪里来。圣经里面有讲，也讲说，历史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重要的。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心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所以我们应该要能够按照良心， by good faith，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英文的 phrase， good faith，好的信心直接翻译，但是我觉得最合宜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能够说，哦，我是隶属改革宗教会，我的教会是改革宗教会。或者如果你是浸信会，你应该要能够按照你的良心，是的，我是隶属浸信会，那这是什么意思？我是隶属召会，那这是什么意思？我是隶属 I don't know 耶和华见证人。不管你是隶属什么，你至少能够按照，你应该要能够按照良心的说，我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你或许喜欢这里的讲道，或者你喜欢这里的教会的治理的制度，但是你也应该要明白，大多数情况你喜欢一个教会的讲道，或喜欢一个教会的氛围，或喜欢一个教会的甚至是制度，都是取决于人。我喜欢这个牧师，我喜欢这边的牧养团队，或者我喜欢某一个人的讲道，某一个人的教导，或者某一个团契。那这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也应该认知，教会以教会来说，不论他如何，尤其是他的治理、他的讲道、他的教导，那个最终是否是蒙主所喜悦认可。应该有所标准，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我想这个对华人的社会或者台湾人的教会里面是特别值得我们多多思想。所以你不应该说，其实我们周遭我们自己可能都有这种经验，我去一个教会是因为某一个人，那一旦那个人离开那个教会，他说，哦，我来错教会了。其实那你其实就是你在思考去哪一个教会的时候考量欠妥善吧，欠周全。 我就想到我们的例子，就是我们好朋友 Daniel 离开台湾之后，就留下一些，可能有一些就会有人说，那我现在要去哪个教会？因为这个牧师现在不在这一个教会，就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也希望心福，当然我知道你们来都是要听我讲道，但心福不应该是这样子。哎，我刚刚是开玩笑的，你们也应该知道我是开玩笑。所以我们总是想要有其他的讲道人来讲道，我们也想要训练，甚至有要考虑，如果主持人给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有其他的人在这里教导。我们也在自己的弟兄之中要兴起，像伯瑞长老兴起可以教导的人等等，不应该是一个人说了就算。所以一个教会不应该是取决一个人，但是不论是小教会或者大教会，其实不论是在西方，不论是在美国，不论是在亚洲，不论是在台湾，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一个教会其实是取决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的讲道，还是这个人的做事方式，或者他的安排人事很有手段，都是操控于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子。那你也许也听到说过，我在台湾听到，就是我们要做不一样的改革宗教会，大概说这句话背后就凸显一个心态，就是他们已经有某一种他们的理解某一种一样的改革宗教会，他们不要做那样的改革宗教会。但我会觉得，你如果讲出这样话的人，其实你本身是对自己的历史并不了解，对到底什么是改革宗教会的定义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改革宗教会，我们之前有提到，如果它其中一个最重要、最中心、最基础的定义，就是它是一个任性教会。那其实由这个最基础、最 radical 的定义上来说，你很难做一个不一样的改革宗教会，因为你任性的标准是大公信仰。今天我们会特别专注我们这个大公任性信条。所以你就必须问，你这个不一样到底是什么不一样？如果你能够不一样，你还算是改革宗教会吗？所以你可以说，改革宗教会其实定义上就是尽力做，不要做不一样。不一样通常会有问题。OK， 我们所信的与初代教会所信的是一样。犹太所说，我们是一次托付给我们的信仰或者信心，或者有的时候那个会变理解为一次托付给我们的教义或者真理。亚他那修，有的时候是亚他拿修 Athanasius， 他有说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根基都是同样的，为什么呢？论到圣经，他说这就是救恩的泉源，圣经。饥渴的人可从其中的话语得到满足，唯有这些事就是圣经的话语，圣经的教导是宣扬近前的教义，人不可加添其上，也不可从中减少。而我们上次已经大略提到，今天会讲的更多，就是我们的信经那个是次要的标准，被标准的标准，那标准所有其他标准的标准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信经严格来说，它不是在上帝的话语中加添或减少，但是是归纳出来的教导和原则。所以如果你要说你不能说信经教导的和圣经不一样，所以就此意义来说，你不太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根基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 OK， 好，关于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应该认真看待我们的历史，而不是有一种就是所谓轻忽历史的，现代人很多人都有轻忽历史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好像我们不需要检视历史，特别认知上帝是在历史之中具体工作的上帝。 因此对基督徒来说，历史是有意义的。好，我们今天就先看大公信条。下礼拜下一堂课我们会看大公信条之外之下，那又什么是改革中特别任性的信经或者信条。所以大公信条我们会通常会说有四个。这大公信条就是，如果你要说你是基督徒，或者你是属于教会的，基督教会的，你必须认信这四个信经。不管你如何解读，这解读可能会不同，但是你至少要说 OK， 我不从这信经中有所基本上有所偏颇。第一个当然就是使徒信经。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会一起公开告白使徒信经，也许我们中间有人会背使徒信经，很多教会也会用使徒信经。可是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基本上就是这是我们，你是基督徒你所信的。OK， 这是使徒今天的我们只是看，就是也许大家都对这个都蛮熟悉，一些背景的介绍，但是不会没有很深入的解释。Okay。 使徒信经虽然是使徒信经，但是它不是，应该不是直接出于初代使徒的笔下，但是它可以合一的称为使徒信经，因为它所教导的内容完全符合使徒的教导。Okay。 大概应该是非常非常早期，就是第二世纪，也就是说是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后100多年左右就有了，就传有了这个使徒信经。Okay。 那使徒信经也表达后来尼西亚更精准表达的三一论述，就是其中有表达父子圣灵。好，我们应该他的进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嘛，然后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独生的子，然后我信圣灵，所以有三一，信的这位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上帝，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三一上帝。这个大概也是最最广受欢迎、最广受人的接纳的信经。Okay。 你们的教材里面有收录这段话，是 Schaff 他写的，一位教会的历史学家，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19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他说使徒信经不是首要的，是使徒的模式，不是首要的，不是使徒的模式。对不起，因为有的时候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做翻译，所以大部分也许可能是直接是 Google Translate， 所以会有一点卡卡的。使徒信经不是首要的，不是 apostolic， 不是出于使徒亲笔的，应该是这么说，而是次要的，是给教会的 inspiration 默示吧。 OK，这个默示我们就不会说是完全无误的，因为它并不是直接我们认的，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正典的一部分。然后他 Chef 讲到这一句话，他说这不是上帝对人说话，这不是，就使徒信经并不是上帝直接对人说话，乃是人回应上帝对人说的话。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领受了真理之后，然后对着这个真理做出的回应，回应他的启示。所以他的最初和本质上，这是讲历史，为什么会有使徒信经，是一个洗礼的信仰告白。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的来源很可能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人要受洗的时候所要宣告的他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 如果我们要用使徒信心做洗礼的信仰告白，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洗礼的那五个问题其实有问更多，但是也可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如果你能够 by good faith 凭着良心做一个 credible professional faith， 就是可信的信仰告白，那我们就应该接纳你为教会的成员，为基督徒。源于早期基督教信仰的内在生活与实际的需要，你看信经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教会有实际的需要。那我们越加检视这个，我们会看到什么叫实际的需要。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信经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当有争议发生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大家都公开，这个教会公开宣认，这是我们的信仰基础，我们按照这个来分辨。你说你也读圣经，我说我也读圣经，但是你要怎么，你是不是符合我们公开的诠释架构？所以之前我们有讲到，你要怎么理解信经的性质？你可以，这些信仰标准、这些信经、这些信仰告白，其实是你读上帝启示、读上帝话语的一个诠释架构，在这架构之下归纳出来的教导或者教义。好，说使徒信经，接下来的呢就是尼西亚信经。第二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就是宣告尼西亚信经。顾名思义，这尼西亚信经源于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首要是处理那个时候有一些三一论上面的异端。你可以想象当初代教会领受了新约正典之后，它里面没有有一章三一论，没有有一章基督论，所以他们必须大家都领受了这圣经，但是你要怎么归纳出圣经中所教导关于我们上帝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所以教会大概花了400年的时间400年的时间讨论、辩论，经过许多的动乱，还有许多的争辩，许多的异端，然后归纳出我们现在所领受的三一论和基督论，基础大概就在第四世纪和第五世纪所打下来。所以尼西亚信经起初是在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就是第四世纪的时候，首先制出第一个版本，首要处理就是亚流主义 Arianism。 之前我们在基督论的时候有提过，他主要就是他否认耶稣基督是上帝，他承认他是某种神明，但是是某种次要的神明，与上帝与他所谓真正的耶和华上帝并不同等。所以他们有一句名言，就是曾经有一度耶稣基督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亚流主义，如果你要想到，就是他是否认基督的神性，也就是只认耶稣基督是一个受造物，他是在时空中被造出来的，所以否认子的神性。所以尼西亚信经他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亚流主义。然后接下来在差不多60年之后，还不到50多年之后，在另外一个会议，君士坦丁堡，第一次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会议上面，在处理另外一个异端，就是所谓的对抗圣灵者或者马其顿主义的异端。这个异端它是否认第三位格的神性，不承认圣灵的神性。 OK， so 我们现在手上所拿到的这个版本，所以第一个版本大约来说在320年的时候是没有我信圣灵为主，那个是后来381年再加上去，因为处理否认圣灵是神的异端，所以我信圣灵那个是后来加上去的。 OK， 所以有的时候会说， Nicene Creed 就是尼西亚信经是简单称。如果你要更技术上更精确一点，会说我们现在手上的应该是，严格来说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因为最后这一段是在381年加上去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手上的，还有另外一个再加上去是更之后，在大约第六世纪末加上去的，就是所谓我们在圣灵论的那堂课上有讨论和子论。有没有人记得什么是和子论 ？Filioque。和子论，如果你看到，那噔噔噔噔噔，在哪里？哦，我们的中文的版本你比较看不出来，因为它不是用和子。它在圣灵，我信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根源。下一行，从父和子出来。但是我们的这版本就没有。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再加上去。也许我们新的版本，就是要放到那个诗歌本里面，我再把从父和子出来。和子这个是在第六世纪加上去的，就是认知。这是关乎圣灵他的身份，就是我们怎么我们在三一论之中有提到，就是说三一位格之间的身份之间，他们是同一位上帝，但是不同的位格，怎么区别这位格？不是本质上有所区别，但是由他们的关系，他们的 relation 来定义他们的这个 distinction 之间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区别。这个关系简单的来说，就是父是不是出生的，他是出生，他不是被出生。父出生子，父也发出圣灵 ,OK。而子呢不是本身出生，他是被出生的 ,generated,OK、okay?。所以他是在，或者你要严格一点，他是在永恒之中被出生的。这个跟人的出生有类比，但是你不能一等一的画上等号，因为他并不是说在某一个时候出生，在永恒之中永远一直在出生。那他也差遣出圣灵，是这个。我们认知圣灵不只是父发出，也是子发出的。OK， 所以这是后来加上去，这对我们来说大概就是比较直接跟我们有关系的。但是这 Filioque 也因为这个字句加上去。后来造成了大概四个世纪之后，第十一世纪，五个世纪之后，造成了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正式的分裂，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东方教会到目前为止，他们不愿意说子是从圣灵是从子出来，他们也许在可以接受圣灵是从父借着子而出，但是如果你要更仔细的。讨论或者探讨这个议题的话，你可以回到我们之前圣灵论的有一堂课，我们之前有讨论，接着 Ferguson 的那本书，他其中提到一个和子论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他解释了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和子论的话，或者没有 Filioque。我们其实没有，我们有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我们有父与圣灵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父与子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哦，对不起啊，子与圣灵之间，第二位格和第三位格之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不起，我讲话，你们听到我讲错就告诉我。好 ，So 这是关于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教会有实际上的需要，什么需要？面对这些异端，否认子的神性，否认圣灵的神性。因此我们有今天手上的这个信经。我想心服弟兄姐妹特别可以体验，如果让我们想，如果我们否认，我们是后来变成亚流主义好了，就是否认子的神性。你觉得，也就是说我们认为 耶稣基督他是受造物，也许是一个升华的受造物，很比我们更高等的受造物，甚至是已经神化的受造物，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受造物，与父并不同等。你觉得这对我们的教导和我们平常的讲道会不会有影响？这对你自己如何看你的救恩，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他是一个很高尚的成仙的神人，但毕竟他不是上帝，这对你理解上帝的恩典会不会有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基础的影响应该会有 right? So 尼西亚信经非常重要的最基础的三一论的一个信仰告白。接下来Dr. Daniel High 讨论的是亚他拿修或亚他纳修信经 Athanasian Creed。 这个信经其实他说是从第九世纪起这个文件被称为亚他纳修信经，但显然不是直接出于亚他纳修之手，因为亚他纳修他是一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在尼西亚会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对教会的历史上来说，对我们的三一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家。你可以去读他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中文翻译 ，On Incarnation， 论道成肉身，很精彩。Anyway， 但这份文件，我们心服并没有公开的告白，首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其他三个文件那么好，而是因为他很长 ，right？ 但是我没有把它印出来，就是在你的这信仰告白的背后这个。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用带着祷告的心，甚至可以用这个做灵修，非常的非常的，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亚他纳修信经非常的美 ，OK。他有几次重复的提到，如果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就必须思想这三位一体之神。OK， 这个跟我们改革中其实就实际的关系。我们说我们是盐城大公教会，如果说大公教会的信仰，我们也认信这些信经，包括亚他纳修信经，那么也就是说，改革宗教会应该认知，对人的得救与否来说，你认不认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A Triune God， 是你得救与否非常重要的。有谁会否认这一点？我们先不论现今的一些牧师，甚至很受华人欢迎的讲道者。或者牧师，这一点其实是后来的 Remonstrant，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亚米念和正统改革中之间一个争论点。亚米念会认为说，那你坚不坚持三位一体，那并不是你信心得救与否最重要的，或者最首要的，或者是那个 essence of faith。就是那个信心的本质是不是在于你信的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改革中一直是坚持是的，这是非常非常基础，非常非常重要。Okay. 亚他纳修信经有讲说，人要得到神的拯救，就必须思想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不止如此，这个信经这份文件也宣告或者任性这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位格道成肉身，所以因此要得到上帝的救恩，必须要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所以纯正的信仰乃是宣告，这个就是叫人能够得救的信仰，乃是宣告我们相信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也是人，是神也是人。所以我会说，如果你遇到有人现在，因为我们对这个的教导的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 讲类似的话语，三位一体其实不重要，那在圣经中没有出现，那是人发明的用词。那对我们来说，不要想那么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心这种教导。异端就是用这样子的，所有的异端都是说，圣经没有直接出现这个字，我们回归圣经，非常粗糙的解经方式，你不自觉就否认三位一体。他也许不会说我们否认三位一体，他会说，但是我们不要去讲，那个又不是，那个是哲学上的辩论，人用的用词 ，no。OK， 所以亚他那修信经，是显然是在亚他那修之后所归纳出来的产物，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所以你可以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1到28节，主要是三位一体，凸显我们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29到44节是讲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格真实成了人，道成了肉身。接下来是加克顿信经。加克顿信经我们可能又特别的熟悉，因为我们这是，如果尼西亚信经是讲三一论，那加克顿信经你会说他着重的是在什么上面？神人二性。那神人二性是关于什么？就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有神论，有三一论。所以神论通常是说神他的本质什么什么，他的属性。然后三一论就是他不止我们论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他是一，但他也是三。OK， 那接下来加克顿信经则会，你会说他基督论嘛？基督论，对。也就是说，之后又有异端出现。在某些程度上面，教会已经归纳出来一个三一论正统的论述——尼西亚信经。接下来，当然时间上面我们是把它简化，不是这么的直线性。接下来出现的异端，就是关于基督论的异端。也就是说 ，OK， 三位一体第二位格，它你不只说它道成肉身，它到底如何道成肉身？我们先退后一步，所有的信经并不是在解释这些教义。我试着很小心，这些信经是信仰告白，是把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在对上帝宣告和对世界宣告。所以首要，这些信经并不是在好像解释这些教义，或者解释道成肉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解释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是论述一种正确的，按照我们的领受，按照圣经的启示，正确的正统的，不是异端的论述方式。但是其中有许多的奥秘，那个并不是我们至少在地上解释的。所以加克顿信经并不是在解释，但是是阐述。我们比较好的用法是一个合宜的阐述方式，怎么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所以他主要处理的是涅斯托里 Nestorianism 涅斯托里主义。这个主义有谁还记得做复习？就是这个是一个三一基督论上面的异端。什么异端？跟上帝之母有关系，也有关系，但是它最基本的position 就是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涅斯多里主义，你会怎么说关于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我就这样讲好了，就是刚霍完有提到这个跟加克顿信经那一句 有的时候人第一次读到加克顿信息会说，你们是天主教吗？怎么会用上帝之母？那句有关系。我们坚称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因为认知那出生于她肚腹里的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因此，我们可以说她是上帝之母。OK？ 但是聂斯多里主义，他们会不会这么说？他们为什么？他们也许会说她是基督之母，就是生出的那一位是基督，但是你不能说生出的那一位是上帝，所以。你注意这一个神学上的一个 move， 一个举动，是发生了什么事？Yes， 把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分开，而在他们的概念中，基督这个名号就只代表他的人性。如果你要分开的话，其实你就其实是好事，实际上了。你就把基督的人性和神性视为两个独立存在的位格，因此你可以把它分开。因此你可以说有一个的母亲是玛利亚，有另外一个，你不能说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正确的论述，按照加克顿信经论述 ，no， 你不能把它分开。你也许分开，你不愿意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因为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是这也有圣经的基础，同样的逻辑，保罗可以说上帝为他的教会流血，使徒行传20章28节，上帝没有身体他怎么流血，但是流血的那一位是上帝，因此你可以说上帝为他的教会流血，赎回他的教会。 So anyway， 所以聂斯多利主义基本上是把基督，他会说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但是是神性是一个位格，人性是一个位格，这两个位格在某种程度上是连结在一起的。那正确的论述，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耶稣基督有几个位格？一个位格还是两个位格？三一上帝有几个位格？三个位格。耶稣基督有几个位格？You see, I'm confusing you. OK. 如果耶稣基督有两个位格的话，那上帝有几个位格？可能就有四个位格了，right. Just think about this. 耶稣基督位格就是一个神学上用词是实存的，实存主体，一个或者 mode of subsistence， 一种实存的模式，这神学上的用词。那你主要想到就是耶稣基督是一，就他这位格来说。但是他有什么？神二性，就这样。他有两个位，两个，你看我几乎要我自己，他有两个本性，神性和人性，但是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也应该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因为那位格是上帝。他是人，你看啊，他是人也是上帝。就此来说，你可以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来，所以如果你坚持要说玛利亚，你只能说玛利亚是耶稣基督那人的母亲的话，其实你就已经把一个抽象的本性把它具体化成一个独立的位格，那其实你是把耶稣基督一分为二，切割为二。那这有什么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再回到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谁？按照聂斯多里 Nestorian 的逻辑，神，你不能说神死，你只能说耶稣基督那人死了。 OK， 那这对你我来说有什么特别需要在意的吗？我们为什么那么需要坚持你不能这样讲？ 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死的话，他没有办法拯救多人。Right? 唯有神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才有办法，他的那个位格才有其价值，可以拯救无限多的人。因为他本身位格的价值是无限，这是一个神学上的帮助我们理解说为什么这不是只是理论上面的讨论。但是涅斯多利主义、加克顿信经、基督论等等这些议题，我觉得对我，尤其对华人的教会，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特别是所谓改革中的教会，涅斯多里的这种异端，以各式各样缤纷多样的形式呈现在教导和讲道之中，甚至是很有名的所谓神学院的老师，改革中神学院的老师，还有很有名的大传道家，在这上面犯了很大的错误。你也不会觉得奇怪，如果说你这样子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过是个人，你也许想要高举他的神性，但是你已经不自觉的已经把他一分为二，他自然不能够做你的中保，你总会寻找另外一个中保，这通常都是那种在保守教会里面做大的牧师，他不自觉的成了另外一个中保，因为你已经，其实这种论述已经否认耶稣基督，反而不自觉否认耶稣基督他的至高性，他的救赎的有效性，他的中保的工作。另外一个他们处理的异端是，你可以说是涅斯多利主义的反面，就是与其将基督分为两个位格，他认为这叫做 Eutychianism， 是欧迪奇主义。基本上他认为基督的人性已经融入了他的神性，所以他的本性不是有两个本性分开的本性，而是某一种第三种性。不是，你不能说他是神性，因为他已经融入了人性，你也不能说他是人性，因为这人性已经被神性所吸取。所以神和人融在一起的那个本性 OK， 这个也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关于我们的救恩，我们总是可以思想基督论，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时常讲的基督论，就是救恩论。你怎么理解基督，你就怎么理解你的救恩。如果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他的本性是神人融在一起的，这跟我们有什么影响？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影响？有可能他就不凡事与我们一样，他也不能够替代我们死，他不能够做那献祭，因为他必须要凡事与我们一样，才能够献上自己做我们的赎罪，才能够替代我们做我们的赎罪祭。所以 ，anyway， 这些异端都是有他们的理由和基础，而且这些理由和基础，你甚至可以说都是好的，譬如说。要坚持上帝的耶稣基督神性的至高性，所以就你不要说，你不能说他是上帝之母，你怎么能说上帝有母亲 ？Anyway， 所以加克顿， 他这个欧迪奇主义的这个界限，是因为他是要反吗？还是其实在发展当中这个运转就是这样发展的？还是他是为了反对？ 如果我记得没错，因为我对这个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如果我记得没错，他并不是要直接反对 Nestorian， 而是你可以想象，在你还没有这些分辨，你还没有这些我们现在有的这些神学资源，你还没有加克顿信经奠定下来，你整个教会都还在思辨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显然是上帝，他也与我凡事与我们一样，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所以你会有不同的论述出来，这些论述出来都有一些动机，好像合理的解释一些事情。但是经过思辨之后，你必须说，哦，到最后你都会遇到问题，而且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也不合圣经教导的问题。OK， So anyway, 加克顿信心处理第一个倾向就是将耶稣基督分成两个人或者两个位格。第二个倾向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融为一个本性。Okay, 这都有问题。所以他最有名的那四个步在加克顿信心里面就奠定了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如何，或者你要讲清楚一点，要如何论述，如何好像我们在解释他到底如何，他本质其实如何，我们要如何论述这两个本性是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所以那句话是他是具有二性，神性和人性，但是这二性不会相混，也不会改变，也不会因为耶稣基督他取了一个人性，他的神性就有所改变，他的人性也不会升华成为神。 OK， 不能切分，不能切分的意思就是你他不会变成像欧迪奇主义的切分了，就好像他既然融合在一起，他就90%是神性，10%是人性，你也不能够割离，你也是多离主义，你不能够把它从一分为二变成神性和人性，好像是两个神的位格和人的位格连起。 OK， 好，这个我们就是很快的看过，这是历史上大公信仰的信经。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坚持，至少要坚持最基础的这四个信经。那因此罗马天主教也任性这四个信经。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段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但是我们就稍微讨论一下。但是我们是基督教，不是罗马天主教 Protestant，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新教，意思是一样，或者抗罗宗，这个可能比较少出现，抗罗马天主教的宗派，抗罗宗。所以，简单来说，大概是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那95条论纲，抗议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抗辩罗马天主教，抗辩什么呢？首要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抗辩。或者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谁是我们的最高，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我们认为上帝的话语是、right? 出于上帝、不是教会的传统，不是教宗。罗马天主教只会认为上帝的话语以及教会的传统，教会的教导以及教宗是同样是最高的权威。另外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关于救恩论上面，我们相信罪人不是与上帝合作才得救，所以因此我们会说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这个我们今天不会多讲，但是只是要提出这个唯独并不表示说只有，唯独是说唯独这些是最高的原则和标准。所以我们并非绝对的反对教会的传统和教会的权柄，显然我们不是。那我们所反对的或者我们不承认的是传统或教会的权柄是最高的权柄，这些是被赐予的权柄，是次要的权柄，是基督赐给教会的恩典和权柄。所以从一开始马丁路德就有信仰告白，还有要理问答，加尔文一开始就是从宗教改革16世纪一开始就有这些，所以就显示我们不是唯独只要圣经不要信经，从来就不是。我们也一开始就坚持高举教会，坚持教会有其权柄是基督分派给教会的权柄、okay. 所以最后一段我们看一下，就是那个 Daniel 还写说，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许多新教或基督教教会其实已经变得像多年前宗教改革所反对的教会。怎么说呢？现在教会起初的教会 马丁路德他们会说我们是福音派 evangelical， 相对于罗马天主教。今天我们也会说一个教会是福音派的教会，但是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原始的宗教改革新教的立场。怎么偏离呢？虽然他们不承认教皇或者教宗，但是他们的实际教会的生活之中就有教宗、right? 那这些教宗通常可能是很有魅力、很有远见、很有洞见、很有手段的宗教领袖。但是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 OK， 这个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现象，在教会里面做教皇的牧师。同样的，所谓福音派教会会声称只相信信圣经，高举圣经，但是实际上教会只遵循某些人的教导。所以对我来说，听到你们若讲说哦，我们到这里教导很宝贵，只有这边才有，是只有阿丹才有，那对我来说不是好事。那对我来说只凸显你可能对我们大公的教导太不熟悉了，或者要不然就是我在教异端，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不是我教导的就算，不应该是如此。虽然我的教导很棒。Anyway， 所以许多教会实际上它只是遵循某个人说了就算，但这而且充满了许多不符合圣经的传统。这不符合圣经的传统，他举出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觉知的呼召，就是现在有没有人要觉知呼召？然后这样子，这样哦，你觉知你就得救，或者所谓的 afterglow， 这个好像在台湾我还不知道。afterglow 就是有些教会说我们在公众敬拜之后，有一些更属灵的基督徒会留下来经历一些更灵恩的敬拜吧，或者这样子。OK。就是对那种公众敬拜的概念非常的微弱，这都不符合圣经。或者我们可以说施行圣餐的方式已经显然不符合圣经了，但是某个牧师说了就算，已经偏离了。没有认知之后，我们会听到圣餐或者圣礼对我们改革宗教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OK， Anyway， So 我们今天大概是看到，就是说基督教会大公教会，然后我们是基督改革宗教会，是大公教会，改革宗教会也是基督教会，不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接下来下一个我们就会看，那接下来宗教改革之后呢，我们又是改革宗教会相对于什么？我们不是什么？我们跟我们最接近的，或者在历史上面最有渊源的，就是路德宗，所谓路德宗。所以下次我们就看改革宗教会和路德宗之间有什么差别。 OK， 让我们就结束。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帮助我们检视自己的历史，求你叫我们因检视历史而有发出敬虔合一谦卑的态度，认知我们是不是自己发明，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识，而是领受你在教会之中所赐给教会的恩典、恩赐、传统和教导。也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蒙得你悦纳。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